那么怎么办呢？朱重八苦苦地思索着，突然他一眼瞥见山梁上的几根大木头，心生一计。我们不能从正面来进攻他们，可以让他们从正面来进攻我们呢。嘿，到时候我们居高临下，再利用木头石块，不把他们砸个稀巴烂才怪。把整个打法都想清楚了，朱重八暗自得意。他将师弟换到身边，详细地给他们讲了自己计划，说的两个师弟连连点头，直夸朱重八不简单。于是呢，这三个和尚开始了他们一生中第一次杀人的大事情。他们将木头翻到斜坡边，还捡了一大堆石头，一切就绪，兄弟三人便亮开嗓子唱起来了。天谴魔君杀不平，不平人杀不平人，不平人杀不平者，杀尽不平方太平。啊，什么呀？这是当时流行的伏击诗。那么这个曲调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不知道，反正歌词呢就是这样的。这个伏击诗是红巾军在进行一些活动的时候唱的，只要谁唱这首歌，百姓便知道他是红巾军了。山下的援兵听到这样的歌声，顿时就惊慌起来。当他们看清山上只有三个和尚时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拿着刀剑压压地冲上山来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，当他们快到山顶的时候，只听朱重八喊了一声退，师弟使出吃奶的劲儿，将一根根大木头滚下山来。援军这时候才知道上当了，想要回身，可是木头呢早已经滚撞下来，一根接着一根冲着他们砸下来。木头滚完了，又是大石头，一块接着一块不停地滚下来，有侥幸没被木头撞了，又被石头砸。一会儿，刚才是一个个呀呀怒叫的援兵，在痛苦的惨叫呻吟以后，便都一动不动的撂在山脚下。鲜红的血顺着他们的尸体流出，将斜斜的坡道染成了红色。三个气喘吁吁的和尚瞪着眼睛看着他们，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看了一会儿，花云和无良把目光转向朱重八，那意思分明在说咱们走吧。朱重八朝他们点点头，从地上捡起一把援兵的弯钩大刀，走进一个援兵的身边，默默地看了一会儿，咬了咬牙，提起他的左耳一刀割下，然后再走到另一个援兵的身边再割下。花云和无良呆呆地看着他们的师兄将12个援兵的耳朵一只只割下来，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呢。朱重八割完24只援兵的耳朵以后，用一根藤条穿起来来到他们面前，他们还来不及发问，只听朱重八说：“走，我们投军去。”三根香以后，朱重八拎着12对滴血的猿人的耳朵，带着他的两位师弟，出现在濠州城里。这年，朱重八刚刚满25岁，万般无奈中，由一个吃斋饭的和尚走去做了一个挥刀杀人的军人。从这以后，朱重八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。仅仅15年，就从一个士兵走上皇帝的宝座，造就了一个中国皇帝史上的奇迹。 一切果然如朱重八所料，他拎着的那12对滴血的猿人耳朵实在太引人注目了。他进濠州的第一天便得到元帅郭子兴的亲自接见。郭元帅虽然说是算命先生，除了喜结豪杰以外，本人呢也是豪爽善斗的人。听说这有个和尚拎来12对血淋淋的援兵耳朵，不免心存几分佩服。 去将那个和尚给我带来。 郭子兴吩咐他的卫兵张正。不一会儿，张正便领着朱重八进来了。郭子兴靠在帅椅上，斜眼看着那12对滴血的耳朵，凝视了许久，这才把目光扫向朱重八的身上。身材虽然不魁梧，但是也称得上高大，特别是那颗硕大的头颅，那块突出的额头，以及尖削的下巴，这是张典型的倒三角形脸。这样的人无疑从面相上看都是相当聪慧的。不过最让郭元帅赏识的还是朱重八那身结实的肌肉和厚厚的嘴唇。这身肌肉一定非常有力气，厚唇人心实忠勇。郭元帅心里一热，就问道： 你是黄觉寺来的吗？ 正是。 叫什么名字？ 朱重八。 朱重八，你兄弟还多，现在都在哪儿啊？ 他们9年前就遭瘟疫死了。 哦，家里还有一些什么呀？ 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。 这样，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我，只要跟着我，到时候什么都会有的。 这怎么成？ 没等朱重八回话，旁边闪出了郭元帅的次子郭天旭。 副帅，这和尚刚来能有多大能耐？恐怕就会悄悄木鱼。 雪儿，你没听说他治杀12援兵的事吗？ 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。和尚，你能胜得了我中这柄剑，便让你做我副帅的卫兵。 郭天旭说完挥着剑直冲朱重八。朱重八眼见着剑快刺到胸前了，也不躲避，说是迟那是快，只见他左脚突然向郭天旭伸去，同时蹲腰抬起左手翻起掌猛击郭天旭握剑的右腕，还同时出右掌击到郭天旭的腰间。郭天旭顿时丢剑踉跄前逃，要不是朱重八紧前一步抓住他的左肩，肯定是撞在厅前的柱子上，绝对是头破血流，后果不堪设想。 承让，承让。 朱重八双手作揖，对郭天旭冷然一笑。郭天旭满脸的羞愧，鼻子哼了一声，恼怒的甩手走了。 好，好，哈哈哈哈！ 郭子兴大笑起来：“你不要理他。”天旭啊，就这脾气，你很有智谋，武功不错，又懂得谦让。朱重八，朱重八，这个名字啊，我给你重新取个名字好不好啊？ 愿听元帅的。 朱重八不卑不亢地回答：元璋， 你呀，就叫朱元璋可好啊？ 感谢元帅赐名。 朱元璋开始对郭子兴有了一些好感，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名字好。这时候随着两声鼓掌，孙德雅一阵风的进来说： 好名字，好名字， 原上一块美丽洁白的玉啊。他向郭子兴施礼以后微微一笑，然后走到朱元璋面前。孙德崖肆意地托起朱元璋满是胡茬的下巴，将朱元璋那张黑黑的粗糙的脸扭向众人，大声地说：哈哈哈，美玉名副其实啊，啊，哈哈哈。众人哈哈大笑，就连郭子兴也忍不住笑了。从乞讨生活走过来的朱元璋，这么些年来一直都受到别人的凌辱，并且在他人的凌辱中赔尽了笑脸，以换得些许的残羹冷炙来保全自己生命的存活。可是近年来由于自己的努力，已经没有人再敢放肆地羞辱他了。而现在刚进军营，竟然受到上司的这般羞辱。他刚刚杀死了12个援兵，心里充满了自信。他相信凭着12对援军的耳朵，投到军营以后能受到相应的尊敬。没料到似乎还要受乞讨时让人羞辱的罪，真是可恨，他在心里说着，气愤地暗暗提起一口气，将五指紧紧地收拢，握成铁一样的拳头。郭子兴曾有鹰眼之称，朱元璋的动作被他看得清清楚楚，心中不由得大喜。平日里因为钱粮问题，他受够了孙德崖的气，真想让朱元璋好好的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副元帅。可一想到这一次让孙德崖来的目的，立即改变了主意。他一手握着朱元璋刚攥起的铁拳，一手轻推着孙德崖，说道：好了好了，别闹了。将两人分开以后，郭子兴转身坐上帅椅，对朱元璋说：你先去歇着，换换衣服，我有事与孙副帅商议。朱元璋应声退出帅府，随人来到卫兵营。只见两位师弟已经穿好一身新的军装，欢天喜地地等在那儿。他翻弄着留给自己那套军服，心里沉甸甸地想到，穿上这军服便意味着要去替发给他这军装的人卖命。郭子兴、孙德崖、郭天旭这些人值得自己去为他们卖命吗？想到刚才的情形，朱元璋不由得摇了摇头。朱元璋信步走出营房，顺着这条小道往前走，不觉得来到一座小院的门前。举目四望，远处有一座山。他的习惯让他本能地想去攀登，可是山在高高的城墙外面。他突然分明地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。我现在那确保衣食无忧，却没了自由，这是不是值得呢？有了3年游僧的经历，相信我是不可能饿死在这个世上。朱元璋坐在院门前的一块大石头上，眺望远山，这么想着。他知道眼下在世人的眼里，他朱元璋不值得一提。或许是出于本能，他却异常地珍惜自己。他常常对自己说：我并不比别人差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做得比别人更好。朱元璋突然感觉到有位姑娘在朝他走来， 急忙将目光从远山收回了。这姑娘已经来到他身边，脸稍微长了一些，皮肤也稍稍黑了一些，但那双眼睛却透出万分的豁达与聪慧，这使得朱元璋非常的动心。见到朱元璋在注视着他，而且心里呢也在想着关于他的一些事情，姑娘却没有丝毫的扭捏和害羞，更是没有半点的恼怒，只是礼貌地笑了一下，也认真地打量着朱元璋，就像老朋友似的说， 你刚才在郭元帅府里的事我都知道。 朱元璋一听有些吃惊， 你不要与天旭计较，他被他母亲给惯坏了，还有孙副元帅，你更不值得去计较。 唉，姑娘竟然叹了口气，又说， 你一定要尽力帮助郭元帅啊。 请问小姐，你是什么人？ 我叫马秀英，与你一样，父母早亡，只身一人客居在这里。 哦，你怎么会客居在这里啊？你与郭元帅家是亲戚吗？ 啊，不是的，家父生前曾与郭元帅是好友，家父过世，郭元帅就收养了我。 郭元帅真是大仁大义啊。姑娘请放心，我不会与少帅计较，我一定会尽力效忠元帅。 好啊，我在这里替郭元帅感谢你。 哎，姑娘快别这么说，我一个大头兵能有多大能耐，怎么消受得了你的感谢啊？ 你能消受，我看人没错。 姑娘自言自语地说， 大头兵，人这一生是讲不清的，我小时候家里很穷，穷得连吃饭都是有顿没顿的，记得12岁那年家里突然富裕了，富裕母亲又拿着钱去接济穷人，可是没想到3年父母双双惨遭杀身之祸，我一下子变成举目无亲的孤儿。 姑娘讲到这里啊，有些伤感，眼圈红红的。朱元璋正奇怪，郭府怎么会有这般充满智慧善解人意的女子呢？原来她也有着痛苦的经历，顿时生出了许多好感。他充满感情地说， 姑娘你别伤心， 相同的命运，对事物许多一致的看法，将这两位素未相识的男女突然拉得很近，他们似乎啊都有些说不完的话想说给对方听。马秀英充满敬意地说， 你真棒，还没投军手上就拎着敌人12对耳朵。 哦，这你也知道？ 知道啊，就因为这12对血淋淋的耳朵，我才特意来看看是个什么样的英雄。小姐，夫人让你回去。 丫鬟再唤他了，送走了马秀英。在回营的路上，朱元璋想着马秀英谈到自己家境变迁的那一段话，那位马姑娘早先穷，后来又富了，可现在她的义父郭元帅早先不是个算命的先生吗？朱元璋这么想着，感到了豁然开朗，心情非常的舒畅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